格林童话第十六章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第十六章，三片蛇叶。从前有个穷人，穷得连自己的儿子都养不活。儿子便对他说，好爸爸，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太糟了，而我又是你的一个负担。我现在想离开家，看能不能挣到饭吃。父亲祝福了他，然后悲痛欲绝地送他出了家门。这时候，一个强大帝国的国王正和别人打仗，于是他便参加了国王的部队，上前线打仗。他到达前线时，正好赶上激烈的战斗，而且情况非常危机，他的战友们纷纷倒在敌人的弹雨中。当指挥官也牺牲时，剩下的人打算逃跑，可是这位年轻人站出来，大着胆子对他们叫道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的祖国灭亡。于是其他人跟在他后面，在他带领下打败了敌人。当国王得知这场胜利全靠他一人时，就把他提升到最高的位置，给了他许多财富，使他一下子成了全国最显赫的人物。国王有一个女儿，虽长得非常美丽，脾气却非常古怪。她只答应嫁给一个保证在她死后愿意被活埋在她身边的人。如果这个人真心实意地爱我，她说，我死了之后他活着还有什么作用？反过来她也是一样，如果她的丈夫先死，她愿意和他一起被埋进坟墓。她这古怪的誓言吓得人一直不敢向她求婚，可是这位年轻人被公主的美貌迷住了，不顾一切地求国王把女儿嫁给他。你知道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吗？国王说，要是我比他活得长，就得为他陪葬。他回答，可是我非常爱他，根本不在乎这种危险。国王于是便答应了，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。这对年轻人幸福美满地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妻子突然得了重病，医生们没有一个能治好他。他死了之后，年轻的丈夫想起了自己的诺言，知道自己活生生地被关在了坟墓里，不由得惊恐万状，可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国王在王东的各大部门都派了岗哨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逃避这厄运。安葬尸体的那一天，他也被带进了王室的陵墓，然后墓门就被关上了，而且还上了叉烧。棺材旁有张桌子，上面放了四支蜡烛、四条面包和四瓶酒，等这些东西耗完后，他就会饿死。他万分痛苦，万分伤心地坐在那里，每天只是一丁点面包，只喝一口酒，可死神还是一天天地向他逼近。当他出神地坐在那儿，他看到一条蛇从墓穴的角落里钻出来，爬向死尸。他以为蛇是去咬他的肉，便拔出宝剑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休想碰他一下。说完就把蛇砍成三段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一条蛇从洞里爬出来。当他看到第一条蛇被拔成了三段，已经死去了，他便爬了回去。可不一会儿他又爬出来了，嘴里衔着三片绿色的叶子。然后他把死蛇的三段拼在一起，在每一处伤口上覆盖一层叶子。顷刻之间，那片断蛇的几个部分又长在了一起，蛇动了几下便活了过来，然后和第二条蛇一起逃走了，而那三片叶子却留在地上。这位目睹了这一切的不幸青年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不知道把这片把死蛇复活的叶子的魔力能不能把人也救活。于是他捡起叶子，在他亡妻的嘴上放了一片，又把另外两片放在他眼睛上。他刚把叶子放好，血液便开始从他的血管里流动，慢慢涌上了苍白的面颊，使他重新变得绯红。接着他吸了口气，睁开眼说，啊，上帝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你和我在一起，亲爱的妻子。他回答，然后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救活他的经历告诉了他。他给他喝了点酒，又给他吃了点面包。等他重新恢复体力后，他扶他站起来走向墓门口，又是敲了敲门，又是喊叫。卫兵们听到后便去禀报国王，国王亲自打开墓门，发现他俩健康而富有活力，不仅为悲伤的事情终于结束而万分欣喜。 年轻人把那三片蛇叶带了出来，把它交给一个侍从，说给我小心保管好，要时刻带在身边，天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麻烦，说不定我们还得用着它们呢。可他的妻子发生了变化，死而复生之后，她好像完全失去了对丈夫的爱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想过海去看他的父亲，他们上了船之后，她就忘记了丈夫对她表现出深深的爱和忠诚，也忘记了他对她的救命之恩，可恶的迷上了船长。一天，年轻人睡着了，她叫来船长，自己抱住丈夫的头，船长抓住她的脚，两人一起把她扔进了大海。干完了这可耻的勾当后，他说我们现在回去，就是他死在了路上，我会在我父亲面前大大的夸奖你，赞扬你，使他同意把我嫁给你，并且让你做王位的继承人。可是那位忠心耿耿的侍从在暗中目睹了一切，他从大船上解下了一只小船，坐上去寻找他的主人，不再管那两个家伙驶向了哪里。他从水捞起年轻人的尸体，把身上的三片蛇叶分别放在他的眼睛和嘴巴上，幸运地救活了他。他俩日以继夜地划船，小船行驶如飞，结果他们比其他人先回到了老国王的王宫。老国王看到他们俩独自回来，自然感到惊讶，并问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听说自己女儿可恶的行径后，说我不相信他会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，但是很快就会真相大白。他命令他俩躲进一间密室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不久，大船航驶了过来，那位不知羞耻的女人满脸愁容地看见父亲。老国王问，你怎么独自回来了？你丈夫呢？哎，亲爱的父亲，他回答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我的丈夫在途中突然病死了，要不是这位好心的老船长帮助我，我就惨了。我丈夫死的时候他也在场，他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国王说，我要让死去的人复活。说着就打开了密室，把那主仆二人叫出来。那女人看见自己的丈夫就像被雷打了一样跪下去，请求饶道。国王说，绝不能饶恕，他愿意和你一起去死，而且把你救活，可你却趁他睡觉的时候害死他，你是罪有应得。接着他和他的帮凶被放在了一条凿了洞的船上，船被推到海上，很快就在汹涌的浪涛中被淹没了。第16章完。